两个人相互依赖，彼此分担，有了家的感觉，一点责任继续温暖。谢谢最深爱的你，陪伴我走过这 听到的是童安格演唱的《谢谢你最深的爱》，千千阙歌。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范文芳的经典老歌《一个人生活》，唱的是告别旧爱，一个人去闯荡世界的感受。 那一夜，我的冲动这辈子永远记得，带着心痛，独自孤单飞过半个地球，做这样率性抉择，心里头难免失落。一心想要把你遗忘在异乡的午后，我可以走得洒脱，走得轻松，忘愁忘忧。我想要的自由，如果你没有，请你放开手。简单无欲无愁，

面我们来听林忆莲的经典老歌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这首歌由丁晓文作词，他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的两个朋友是一对夫妻，男孩是一个感情上很不安分的人，而女孩总是在忍耐，最后两个人还是分手了。于是丁晓文站在女孩的角度写下了这首歌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他说这只是一种比喻，指的是一个人的心不安定。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，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，从来我就不曾后悔，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，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，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善变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何必再去苦苦强求，苦苦追问， 闪电的眼神，紧闭的双眼。 实的想了很久，爱上你的理由，伤心的泪和幸福的泪为何流？有你最温柔的手，一再将我挽留，将漂泊的我，狂浪的心收留。也许不用找借口，也许不必问理由，也许不必将我所有都接受，我不想做你的伤口。我听不到，看不到你给我的自由，幸福停留的太久，反而却变成了忧。你听不到，你看不到我对你的祈求，爱需要彼此拥有，却害怕它被无情的占有。 曲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曲歌。 不敢给你初恋时的背影，不敢听你告别时的叮咛，在没有歌声、没有人离开的城市里，我在等待你。醒来是淅淅沥沥的听。声音是你吗？我不顾一切推开窗，向外望一地的辉煌。

个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经典老歌《香奈儿》，这首歌由林夕作词，王菲作曲，2000年推出。在歌中，作词人林夕用了很多意象来比喻情侣之间的关系。 上次挑选中二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不要对我说生命中无聊的事，不要对我说生败是兵家常事。对于我经过的事，你又了解多少？在每一个沙场上，谁有风我输我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不要对我说生命中辉煌的事，不要对我说失败是命运的事。那些在今夜里我想起一次，因为我和你一样，要这样走过一生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 说胜败是兵家常事。对于我经过的事，你又了解多少？在每一个沙场上，胜利从不属于我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是命运的事，那些在今夜里我只相信一次，因为我和你一样要这样走过一生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的经典老歌《归来吧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明早千千阙歌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齐豫演唱的《船歌》。 醉也轻轻唱呀，唱不休。 成龙真的用了心。 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。 蔡国权无心快意。 快乐只是铺满路途。 王心平别问我是谁。 别问我是谁，请与我相恋。 张宇小小的太阳。梁静茹暖暖。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 田震让我再看你一眼。 让我再看你一眼。 张学友情书。 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，几封情书。 张艾嘉爱的代价。 走吧走吧。 陈明真快乐老家。 跟我走吧。 Twins 八十块环游世界。 快给我抱死悲叹，多少滴的幸福感。 苏芮是否。 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。 伍佰浪人情歌。就爱了， 爱了就爱了。 刘若英、黄韵玲带来的《听是谁在唱歌》。 听是谁在唱歌？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信乐团的经典代表作《离歌》。一首唱给离别的歌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再会吧。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感情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怕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决心。你记得幸福，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，被说完温柔只剩离歌。心碎千里秒，用力的想用着沉默，用心